老见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在 EIPU3 里的汉斯教授的建议下，陈宇他们决定返回 EIPU7， 带着罗成一起去破解前行者的网络。 王腾说，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们几个人肯定帮不到，必须要有一支精锐部队跟我们去才行。 好，这件事我来安排，你把当时发生的时间告诉我，我帮你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时空切入点。 艾琳娜说，我们当时是2068年1月4日，现在是2068年6月8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就出发，我们大概需要在虫洞里穿越10天半的时间。 对，而且一定要卡在那时的你们已经离开了之后，今天你们肯定是走不了了，这几天我得安排人马和你们一起去 EIPU7。 汉斯先生说， 你们也正好准备一下，这次如果我们猜中了，就能一举捣毁前行者的老巢。 不过我们这次去不仅仅是为了破解他们的量子网络，还得算出那里男同城的数独。如果艾琳娜的推理没错，我想我们就能够进入上帝的办公室了。 完全确定吗？ 不能。 不确定？ 是，就好像我们现在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前行者组织的老巢就在 EIPU7。 就好像我列出的这张表格，推论出江天佐可能是前行者组织内部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物，这些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说实话，我从来没破过这么不确定的案子。陈宇接着说，不过这就是量子力学，我们生活在一个量子的世界里，你能告诉我什么是确定的吗？就连死人也可以在重设时间线内重新生活。 汉斯先生笑了起来，你说得很对，那如果你们真的去了那个所谓的上帝办公室，然后你们会怎么办？ 随机应变。 好，这几天你们在这里把身体养好，做好准备。 七天以后，汉斯先生为他们准备好了一支精锐部队，一共有200人，每个人都和王腾一样是特种兵。他们的装备分别是30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种直升机是最先进的一款，被称为托尔之怒，通体呈灰绿色，可以释放出威力巨大的激光武器，瞬间就可以将目标化作灰烬。除此之外，其中一架直升机里还放有一枚中子弹，只在危机关头使用。陈宇他们五个人也被安排在其中一架直升机里。2068年6月15日，他们即将回到2068年1月4日的 EIPU7， 他们将要在虫洞里穿越12天，这样他们可以提前抵达，然后做好准备。这次他们不能再乘坐一般的飞船了，整个汉斯瓦杜斯实验基地也终于开启了其中最大的一间实验室。当他们抵达位于地下的这间实验室时，看见那200个人以及身后的30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已经蓄势待发，这阵势让他们都振奋不已。汉斯先生站在旁边， 这几天我想你们都有所准备了，我就不多说什么了，祝你们好运。 罗成呢？ 待会儿你们到航母里，其中有一间专门研究量子网络的实验室，罗成就在里面，包括所有的研究报告。几个人深吸一口气，这也许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他们连中子弹都带上了，生怕会出意外。 他们上了直升机，王腾在这几天时间里已经完全掌握了驾驶这种新型的直升机的方法。其余的那200人也分别上了那30架直升机。 这一次我们将要开启一个巨大的虫洞，你们所驾驶的这种直升机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防辐射的能力，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你们将乘坐一艘小型航母，这艘航母可以抵御高强度的辐射。 汉斯先生说完，让旁边的一位科学家启动了一项程序。这时整座实验室的地面开始下沉，逐渐降落到了一艘巨大的铁盒子里，这个铁盒子就是一艘小型航母，上方开口逐渐闭合，他们进入了航母内部，被完全封闭在其中。接下来汉斯先生和一组科学家离开了这间实验室，并且关上了门。接着他们开启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虫洞，实验室内整艘航母瞬间就被这个巨大的虫洞吸入，接着虫洞的入口封闭了，他们要朝着另一端航行12天。肖恩说道， 我们已经进入虫洞了，而且这艘航母的运行也已经稳定，我们可以出来了。 几个人下了直升机，站在巨大的航母舱室之内，其他直升机里的特种兵有的也走了出来。 汉斯先生人不错，就是给我们准备的食物有些糟糕啊。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抱怨这种小事情？艾琳娜说，你有什么计划吗？我知道你鬼点子一向很多。 肖恩说， 就像侦探先生说的，见机行事。 我倒是想去看看罗城， 这儿的实验室在哪儿？ 应该就是那间。 艾琳娜指着舱室内的一个小角落，那里有一扇小门。几个人绕过了周围的直升机，走到那扇小门前，他们推门进去，这里果然是一间实验室，放有各种仪器和电脑，桌子上还堆放着一些文件，上面密密麻麻地用德语写着关于量子网络的研究报告。至于罗成，他的身体根本不在这里，只留下了他的头，猛地看过去有些血腥，但是上面并没有血迹，脖颈处也被金属套封死了。罗成的后脑处有一个开口，他们能清楚地看见里面的脑组织里 镶嵌着一个大约3厘米见方的银色芯片。这就是电脑人被植入的芯片，用于代替灵魂，并且可以构建量子网络。看起来汉斯先生他们也研究出了不少东西。从理论上来说，即便在不同的宇宙，量子网络也可以连接起来。如果汉斯先生能研究跨越不同宇宙的量子网络，我们就不必冒这个风险了。李耀杰说，在这12天当中，他们也没有制定出什么具体的计划，更多的时间是在飞机里打扑克。当12天过去之后，他们只感到整艘航母有些摇晃，朝着窗外一望，这艘航母此刻已经落在了一座岛屿之上，周围都是海。他们打开顶部舱门，看着外面的天空，此刻东方天空只微微泛白，西方依旧是一片黑暗。海风在他们的头顶上吹拂。李耀杰打开电脑，找到了他们当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地中海上的一座岛屿之上。他们记得之前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了 EIPU7， 大约是在7点钟。一上午的时间，他们准备就绪。到了下午，他们终于开始了行动。25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浩浩荡荡朝列支敦士登飞去。在这里飞往列支敦士登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另外5架直升机在上午就出发了，此刻正在飞往南同城的路上。其中一架直升机里坐着的正是陈宇他们5个人。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汉斯先生说，这飞机能够连续飞20个小时，希望不要中途掉链子。 王腾说， 我以前在军队里开过直升机，说实话，那真是个糟糕的回忆啊！因为飞到了中途，螺旋桨被打断了，我只能跳伞逃命。 肖恩说道：“我们这会儿差不多是在中东地区了，我能看见下面的沙漠，看起来应该是沙特。这飞机就和之前我们坐的幽灵潜艇一样，可以隐形。”躲避雷达追踪，这倒是不错，省得麻烦了。 王腾驾驶直升机一路向东，其余4架直升机紧跟在两侧。途中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只看见太阳逐渐偏西，他们越是往东，天色变化就越快。当他们飞入中国境内的时候，陈宇要求王腾降低飞行高度，他们能在飞机上看见下方的景象，正常的或错乱的景象。他们越来越靠近东方，夕阳斜照在他们身后，直升机上的定位仪显示他们即将进入南同城。这时他们看见了下方的街道上发生了一幕惊险的追车场景。 他们5个人在这一刻突然想起当初他们在这里开着吉普车摆脱前行者追杀的场景。 他们又仔细一看，下方的街道上的确有一辆吉普车，就是他们当初开的那辆。他们就是我们，是过去的我们。我懂了，上次我们在这里是被未来的我们救下来的，也就是现在的我们，这是一个环。 几个人在这一刻恍然大悟， 王腾此刻好像是鬼使神差一般，再次降低了飞行高度， 旋翼产生的旋风瞬间将地面上的尘土扬了起来。他开通了激光炮的按钮，只见飞机下方的炮口内射出一道激光，顺着地面滑过去， 吉普车后面的一辆车在瞬间被切成两半，烧成了灰烬。 接着王腾又连续发射激光炮，将周围的几辆追赶吉普车的车子尽数烧毁。 里面的人在瞬间被蒸发成了一股气体。他们救了过去的自己。陈宇这个时候拿出了纸笔，准备写一张字条丢下去。肖恩问， 等一下，你如果写别的字会怎么样？ 然而此刻的陈宇也竟然像着了魔一样，迅速地在纸上写下了去 EIPU 奈的男童城找史密斯李富斯的家这行字。 慢着，你不打算试试写别的内容吗？ 艾琳娜在旁边找到了一个装有一捆电线的铁盒子，她拿出一捆电线，把铁盒子递给陈宇。陈宇原本还想在纸条上再写点什么，但是他最终还是把已经写好的纸条塞进了铁盒里，从窗口丢了下去。王腾驾驶飞机继续朝着东面那座摩天大楼飞去。在离大楼不远处，李耀杰眺望过去，这栋摩天大楼顶端的围墙内并排竖立着三座方尖碑，排列的位置就好像猎户座的腰带三星。 中央的数字13，太好了。 李耀杰说着，拿出了之前他所画的方尖碑数读图，将数字三放在中央格子之内，开始推算。 肖恩问，你需要多久？ 5分钟。 太慢了，能再快点吗？ 你给我闭嘴。 你看看周围，我们被包围了。 在他们上空出现了一只巨型机械蜘蛛，从腹部喷吐出一张巨大的网，将周围的好几栋大楼都包裹在内。这张网呈现出穹顶状，仔细一看才发现这张网是一种能量源，上面闪烁着蓝光。机械蜘蛛就立在穹顶之外的中央，8条蜘蛛腿嵌入能量网之中，为其注入能源。王腾和其余4架直升机对着周围的能量网火力全开，他们射出去的一道道激光打在能量网之上，机器的火花被这股能量网瞬间吞没，他们一时被困在这张网内无法逃脱。接着从顶端的巨型机械蜘蛛的腹部打开了一道舱门，一只只怪物穿过能量网分散在四周。这些怪物披着巨大的骷髅头盔甲，骷髅没有下颌，从骷髅头内伸出好几只蟹爪和蟹钳，就如同骷髅的下颌一样。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骷髅寄居蟹！ 王腾惊呼。话音刚落，这些骷髅头眼孔中就射出一道道激光，对着这5架直升机扫射过去。王腾驾驶着直升机在空中来回躲闪，其余的4架也是如此。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射出激光，对着爬行在能量网上的寄居骷髅蟹。这些骷髅寄居蟹并不惧怕能量网，他们爬行在能量网上反而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终于王腾射出一道激光，将一只正在穿梭的骷髅寄居蟹打中，顿时火焰四射，一道无形的能量波释放出来，如同水面的涟漪，连同那张巨大的能量网也受到了冲击，一些部位闪出了电火花。然而其他的寄居蟹依旧在不断地对他们发动进攻，在他们周围已经遍地狼藉，烟火缭绕，一道道火光此起彼伏，照亮了已经悄然降临的夜幕。他们在上空仍在与这些寄居骷髅蟹纠缠不清。在列支敦士登，那25架直升飞机已经和那里的前行者势力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战斗，前行者开始对列支敦士登发动毁灭性进攻。周围的所有居民都纷纷跑出家门或者是开车远离这里，还有人躲在自家的地下室内不敢出来。大街上到处都能看见四处逃窜的人群以及横冲直撞的汽车，周围时而发生爆炸或是一阵子弹乱飞，有人死在混乱中，还有人受了伤。原本属于世外桃源的列支敦士登顿时成了烈狱火海。南同城上空能量网之内，直升机里的李耀杰说道， 我算出来了。 就在李耀杰话音刚落之时，与他们同行的两架直升机先后被击落，那些骷髅寄居蟹也被他们一个一个的摧毁。然而他们却依旧无法击穿这道能量网，无法从网中逃脱。与此同时，那只巨型蜘蛛开始收网，只见这道能量网逐渐缩小，剩余的三架直升机可飞行的空间也越来越窄。如此下去，他们很快就会被这道能量网给摧毁。那些骷髅寄居蟹仍爬行在网上，时而对他们射出一道道激光。就在这时，其中有一架直升机垂直上升，一直升到了这道能量网的顶端，巨型机械蜘蛛的下方。接着这架直升机猛烈地撞在了巨型机械蜘蛛的下方，一阵剧烈的爆炸将那只处在能量网之外的巨型机械蜘蛛给震得几乎要散了架。另一架直升机连续击毁了三只骷髅寄居蟹，穿过一道道激光在空中来回躲闪。他们是要牺牲他们自己？艾琳娜惊叫道。她话音刚落，那架直升机也垂直上升，在巨型机械蜘蛛之下撞击过去。这一次爆炸更为猛烈，那只巨型机械蜘蛛被瞬间炸成了碎片，眼看着就要吞没他们的能量网随即消失。那些依靠能量网的骷髅寄居蟹全部瘫痪掉落在地上，成了一堆废铁。 快走，他们又来了，陈宇说着指着远处的天空。又一只巨型机械蜘蛛朝他们飞了过来。 王腾这时已经顾不了许多，他驾驶直升机急速朝着那幢摩天大楼飞去，并且射出一道激光将摩天大楼的第90层炸开。紧接着他顺着那道被炸开的入口直接闯进大楼内，顿时玻璃碎片和破碎的墙体如同烟火一般散开。他们几个人只感觉到一股强烈的震颤，就好像经历地震一样，周围爆炸声隆隆作响，他们只能捂着耳朵抱着头蜷缩起来。 下集当中，陈宇他们几个人带着罗成的信息终于冲到了大楼顶端，而且顺利打开了那把密码锁，但是迎接他们的是更大的危机。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5月21日起，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作者何建明亲临地震现场，带我们回首那惨烈的场面，英雄的血泪和人性的伟大，切身感受13亿人的生命之痛。 打开历史行囊， 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叫贾廷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庙村音乐会第七代传人。 现在您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白庙村音乐会的其中一个曲目《望江南》，笙管合奏，鼓乐齐鸣，令人精神一振。而带领大家演奏的正是白庙村音乐会的第七代传承人贾廷信。贾廷信从16岁开始进入白庙村音乐会拜师学艺，如今71岁高龄的他依然是乐队里的主心骨。 我还是16岁那年，1961年开始加入这个白庙村音乐会拜师学艺。一个是那会儿小，没有什么事儿，除了上学之余，天天晚上这个村里头有这活动，我就这喜好这个。 这叫手鼓，这是小铲，掌握这个曲子吹得快还是慢，它的节奏，它的拍节就按这个了，就听它的。 白庙村音乐会所使用的乐器主要是笙、管、笛、锣、钹、铙、叉、鼓8种，演奏时一般由9到11人组成，演奏者分为前后两场依次坐定，前场由小叉开场，鼓锣等打击乐器演奏，后场由笙管、横笛等乐器演奏，前后两场交替进行，依次循环，直至曲目演奏结束。和许多民间艺术一样，白庙村音乐会的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不过要想真正学懂这音乐会也没那么简单，因为白庙村音乐会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它的曲谱《宫尺谱》。据史料记载，宫尺谱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作为中国民间传统记谱法之一，应用宫尺等字记写而得名。 宫尺谱啊，它就是6、5、1、上、车、宫、范这么7个字，分别代表着哆、来、咪、发、嗦、拉、西。它在很多的拐弯处又没有其他的标记，全凭师傅一句一句的去教。 白庙村音乐会最兴旺的时候有100多首曲目，后来由于被认为带有宗教色彩，白庙村音乐会曾经一度被迫解散，曲目也大多失传。到了1985年，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正在文化站当站长的贾廷信又将当年那些老乐手召集起来，重新回忆整理了宫尺谱。 实际上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整理出70多首曲目来了，可以说这70多首曲目就是大伙儿坐在一块儿，你一句我一句传出来的。但是呢，跟我们的老的几辈儿的音乐会比，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曲目失传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放弃，我们一直现在一直在做。 在贾廷信和白庙村村民的努力下，白庙村音乐会又一次发展起来。2007年，白庙村音乐会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过对于